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出事那天晚上，我是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别慌。再喊，我就弄死你。 强匪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我们俩回不去。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事儿了， 是吧？ 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里领衔主演。 放开我！ 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生活就不一样。 根据薛一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忘了那个密码？ 就这样吧，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吗？ 没有啊。 放开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地中海是介于亚洲、欧洲、非洲三大洲之间的一个海域，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啊，为了区别黑海，有的时候呢也把地中海称作是白海，在我国的古籍当中啊就称作地中海为西大石海。那地中海东西呢共长大约是4000公里，南北宽大约是1800米，面积呢大约呢是251万多，是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那么它西经直布罗陀海峡通大西洋，东北呢是以土耳其海峡连接黑海，东南呢是经过苏伊士运河出红海，是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重要的交通要道，被称为海上交通枢纽。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地中海。这其实啊，跟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读书俱乐部呢，为听众朋友们推荐的是一本书和一套书。那这一本书和一套书啊，和这个地中海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今天的这一本书呢，是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一套书呢是地中海史诗三部曲，分别是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以及海洋帝国，还有财富之城。那这样的三本，这样的啊一套书，还有这样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跟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他们和地中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啊，不仅仅是地中海，那么这四本书，对，一共是四本书之间还有着其他的紧密的联系。首先呢，就要跟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来自国家博物馆的副研究员严志。你 你好，严志。 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呢，我是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啊，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四本书，一个是单独的一本，另外呢是一套书，一共是三本。那这四本书其实跟地中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看这几本书之前呀，我就把这地中海研究一下，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发现啊，如果我要是单独的拿这几本书的内容来看呀，我觉得这说的哪是哪儿啊，加上可能以前我的地理并不是很好，所以我发现如果我不把地中海弄明白了，这几本书我好像有点晕。现在我对地中海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再看这几本书就有了比较顺畅的感受了。我不知道严志，我这样的一个非专业人士看的这样的四本书的感受，你作为专家有没有相同的感觉呢？ 其实主持人，这个我也并不是地中海历史或者是地理的研究方面的专家， 嗯， 我也是一个读书的爱好者。那么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首先向观众听众们介绍了这个地中海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大概的情况是非常好。那么大家都知道地中海呢实际上是两个大陆板块撕裂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形成的一个类似半内陆海。那么在这个整个就是它就像刚才主持人所介绍的那样，地中海它实际上它是后来通过这个苏伊士运河连接了大西洋和印度洋，这样的作为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海上的交通要道。那么并且呢，地中海之所以重要呢，不仅仅是由于它在交通方面的便利和这个和这个重要，更重要的呢是在这个古代的这个欧亚人的这个眼中啊，尤其是欧洲人的眼中，地中海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啊。对于他们当时有限的这种地理知识的这种认知范围内，那么他们认为地中海就是整个他们所认知的世界的中心。因此，地中海的这个争夺成为他们各个国家各个主要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 其实在上节目之前呀，和严志沟通了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呢一共有四本书，那这四本书的顺序啊，其实和我刚才的介绍呢会有一定的颠倒。为什么呢？我先把我们今天呀要介绍的这个书的顺序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要介绍的呢是海洋帝国地中海啊，我们要介绍的首先的这一本呢是《财富之城：威尼斯的海洋霸权》，然后呢，我们再来介绍《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然后呢，我们会介绍《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这是这一套书三本的顺序。最后呢，我们要介绍这个阿拉伯的劳伦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顺序呢？严志，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好的。因为熟悉这一套书的这个读者可能都知道，在这个中文的译作出版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的顺序是先有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然后是地中海大决战，然后最后一本出来的是威尼斯，就是那个 财富之城威尼斯 的 海洋霸权。 对对对， 这几本书的名字都挺长的。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在这个作者也就是英国的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他的写作过程和他的整个这个书的时间涵盖的这个范围来看，那么实际上《财富之城：威尼斯的海洋霸权》这本书，它应该是最早，因为它写的是13世纪到大概是15世纪初的这样的一段关于威尼斯和热内亚以及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争夺史。那么第二本呢就是《海洋帝国》。第二本是1453，它实际上它的时间范围实际上就限定在了1453年，也就是说15世纪中期这么一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三本也就是海洋帝国，对对对，地中海大决战，这个呢，实际上是在1453年之后，主要是从1521年一直到158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因此呢，从时间顺序上来讲，这三本书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按照时间顺序跟大家聊一聊。 那为什么要把阿兰伯的劳伦斯这一本现在特别热销啊？不论 是 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个名气都特别大的一本书，放在这三本书之后呢？ 因为阿拉伯的劳伦斯这本书啊，它实际上写的这个历史事件呢，实际上是在一战前后啊，这一段时间。那么它同样也是在这个土耳其帝国当时的土耳其帝国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这个领土范围内发生的一些故事。那么这四本书呢，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时间顺序，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四本书都涉及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甚至是前面涉及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蒸蒸日上的这样的一种态势，然后到最后一本呢，我们可以看到到这19世纪20年代，那么整个10年代到20年代之间，这个整个土耳其帝国的这样的一个衰落和它的瓦解。 而这四本书呢，他们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就是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谈到的地中海。 对， 这四本书都和地中海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的， 所以要想读好书，要想有更好的这种心灵的享受的话，多学点地理和多学点历史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对对，而且我想补充一下刚才所说的这个关于地中海为什么对于欧洲人或者对于西方历史非常之重要。实际上因为早期的西方历史它都是围绕着地中海沿岸展开的。 嗯， 比如说我们说早期的希腊是吧，我们知道很熟悉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包括后来的这个像威尼斯的这种商业文明，甚至到了这个进入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是吧，就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就整个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是在地中海沿岸发生的。所以说这个地中海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西方历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 嗯，如果我们大家对这个地中海的地理比较熟悉的话呢，其实地中海呢，如果按照刚才啊研制谈到的，那时候西方人认为地中海是世界的中心， 是 那么地中海的周围呢是和欧洲啊和亚洲啊还有和非洲呢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衔接 的， 可以说通过地中海你能够达到欧洲，能够达到亚洲，还能达到非洲。 对对对， 所以它是一个中心，是当时人们当时欧洲人认为的这个中心。 对，甚至包括一部分西亚文明，包括一些阿拉伯文明，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比如说您看早期古希腊， 嗯， 古希腊实际上他们这作为一个不太就是盛产粮食的这样的一个很贫瘠的小岛，他们的经济之所以非常之发达，文明之非常强盛，就是因为他们跨过地中海向东部，就是今天的安纳托利亚半岛，就是今天土耳其沿岸啊，都建立了很多殖民地。那么到了古罗马帝国时代，我们知道古罗马帝国整个把这个地中海变成了它帝国的内海，它的领土疆域之广啊，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那么同时到了后来呢，就是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后，那么他们也在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帝国都在试图跨越地中海，然后向这个西欧、向中欧、西欧这样来去进军。那么因此呢，对于整个当时地中海各个主要文明而言，地中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吧？ 读书俱乐部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四本书啊，是阿拉伯的劳伦斯和地中海史诗三部曲这样的四本书。刚才呢我们已经把这四本书的一些简单情况呢做了介绍，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详细的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这四本书。严志，咱们就按照刚才那个顺序先来说一说吧，这财富之城、威尼斯的海洋霸权。 好的，财富之城、威尼斯的海洋霸权这本书呢主要是写了13世纪初一直到15世纪左右，然后整个就是威尼斯作为一个贸易城市，它的兴起以及它如何在地中海沿岸建立起它的贸易帝国和它的贸易霸权的这么的一段历史。那么它这本书呢，主要分成了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实际上是在讲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发迹史，它是如何从一个非常地理条件非常之贫瘠的这么一个港口城市，最后一跃而起，发展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实际上在这里面它这一部分里面它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1204年威尼斯协助这个罗马教皇发动的这个就是协助当时的应该是第四次这个十字军东征。那么在这个东征的过程当中由于很多历史机缘的巧合，他们把这个本来也属于基督教的这个教派之一的这个君士坦丁堡给偷袭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威尼斯的这个它从一个商贸城市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政治大国，他掌握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君士坦丁堡，就是东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些权力。 其实谈到了威尼斯啊，很多朋友啊熟悉这样的一个国家或者是熟悉这个地区，是从那个非常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当中了解 的。 而在这样的一个财富之城啊，威尼斯的这个海洋霸权的书中呢，其实也把这个商业做了一些简单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威尼斯这个商业是由古至今其实是很有传统的。 是的是的，因为威尼斯这个城市啊，它是在我们如果看地图的话，我们知道它是在这个意大利北部实际上东北部，就是亚德里亚海的那个一个港口城市。那么实际上它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天然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天然良港。那么因此呢就决定了它呢是一个能够吞吐货物然后贸易运输的一个中转站。那么当然在意大利像这样的中转站还有，比如说像跟它隔着意大利半岛相对的，就是在意大利半岛这个西北部的这个热那亚，热那亚跟它是一个非常相似的城市。 这个热那亚这个城市呢，在后来我们也看到两个城市之间为了争夺这个贸易霸权啊，打的是不可开交。 哎，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部分，主要谈到的就是这个威尼斯，它因为经营的比较好，所以呢，它在有了经济基础之后，又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基础， 是的，是的， 成为了当时那个地方的一霸。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了第二部分，就是财富之城的第二部分，这个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个城市的厮杀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的，这个谈到第二部分呢，实际上它和第一部分是紧密相连的。由于威尼斯在1204年协助十字军攻陷了这个君士坦丁堡，因为我们后来我们会谈到，君士坦丁堡作为东罗罗马帝国的这个首都，建立几百年来几乎没有被人攻克过，因为它城墙的设计和它堡垒的这个设计是非常的完美，在当时来讲，那么而且呢，这个威尼斯在这个偷袭了这个君士坦丁堡之后，他迅速的他们掌握了君士坦丁堡以及东罗马帝国的这个贸易的垄断权，因为在这个时期啊，就是在中世纪后期到这个文艺复兴之前，他这个时期的这个威尼斯这样的贸易城市啊，他们主要是靠这个外交手段来做这个争取这个贸易的垄断权，来发展自己的这个贸易帝国。因此呢，当他把这个东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给控制了之后，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把这个属于东罗马帝国境内的这样的一些贸易权就控制在自己手里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同样是贸易城市的热那亚，那么在长期的这个角逐当中啊，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实际上第一招是败给了这个威尼斯，但是他们也经过了不断的这样的斗争和争取，最后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取代了威尼斯的地位，也他们获得了重新的这个垄断权。当然这两个商业国家或者商业城市经过长达数百年的这样的争夺啊，是这个异常精彩，这个历史的这个活剧啊非常之精彩。 嗯，那第三部分啊其实就已经是战争了，前两个部分可以说是一个小的局部，不管是这个威尼斯也好，还是热那亚也好，他们都不是很远，但后面这个大仗就打起来了。 对对对， 那为什么打这样的一场仗？那么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样？那么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其实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研制的介绍。 其实虽然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城市的陆上距离相隔不远，但是由于他们分别是属于两个海域，并且呢他们的商贸这个殖民点啊遍布这个地中海，甚至一度到了这个就是我们他当时叫做黎凡特地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东方，就是叙利亚、伊拉克等等，这样一些范围， 已经到西亚、东亚、中亚这个附近了，是吧？ 是的，因为他甚至像威尼斯的，他甚至一度把这个贸易站建立在那个里海。在里海附近，所以说他这个一直就深入到这个像乌克兰这边，那么因此呢，他们实际上是在各个殖民点都有着非常激烈的、非常频繁的这种冲突，可以说他们之间的这个两个城市之间的战争啊，是遍布地中海的沿岸，也是相当激烈，但是由于实力相当啊，他们之间的争夺是反复的，但是到了这个15世纪之后。实际上从这个14世纪之后，由于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这个迅速崛起和扩张，他们已经对整个这个地中海的这个基督教文明已经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而且呢频繁的和这个当时最重要的像君士坦丁堡，也就是说这个东罗马帝国之间爆发了很多这种冲突和战争。那么当这个到了1416年的时候，那么奥斯曼帝国终于和这个它是在向西扩张的过程当中，终于和向东扩张过程当中的威尼斯爆发了这种直接的冲突。当然一直这种战争其实一直断断续续打到了18世纪，那么可以说这个在初期这个威尼斯的这个实力是还是相对来说非常弱小，它主要是凭借着这个像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强大的城市的力量，还有就是背后得到了一些像法兰克帝国就像法国呀，包括西班牙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么在和这个奥斯曼帝国进行周旋。那么实际上一直是到了18世纪，整个这个工业文明兴起之后，才把这个奥斯曼帝国给压制在了这个整个这个安纳托利亚半岛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嗯，是这样。 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个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的一些内容。那么刚才呢也说到了啊，这是一套书当中的一本儿。那么这一套书啊，其实现在的这个不论是在实体书店呀，还是在这个网上书店都销售得很好。他们呢是同样的作者和同样的译者啊。像这样的关注地中海的历史书籍其实真的很多啊，包括我也知道啊，研制你也是这一套书的粉丝是吧？ 对对对，忠实读者 也是追着看的。那么为什么对这样的一套啊描写 地中海历史的书籍有着特殊的爱好呢，会追着看的，其实这样的书真的挺多的。 是的，是的。其实研究地中海地区的专业书，专业的史学书籍啊，有非常，比如说非常著名的那个波罗代尔的这个地中海文明，我忘了他那个书名具体叫什么，叫好像是叫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 啊，我没有看到这本，但是我记得这个波罗代尔的特别有名的那文明史当中，其实也 对 地中海有着非常多的这个段落的描写描述。 好像包括还有他有一本书叫《地中海考古》，实际上他不是在讲考古学，他实际上是在用考古学的方法。 你看的这是普通人看的书呢，还是你的这个专业书呢？因为 我 知道你 是 考古学， 这个、对对对， 我知道你是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这个专业的人士嘛。 我刚才提到的这几本书啊，它属于法国很著名的年鉴学派的这种大家啊，波罗代尔他的这种专业著作，那么一般的读者呢可能读起来非常乏味，但是呢像英国的这个史学家罗杰克劳利的这三本关于地中海的书读物呢，却恰恰是一种通俗的学术读物。而且呢由于在英美文学作品里面啊，他们有一种就是模仿这种实际上接近于传记文学，包括这个纪实文学的这种通俗史学的著作， 对对对对对， 很多， 对对对、 啊、所以、他们的文字非常优美、 嗯、 而且呢非常通俗易懂，故事性特别强，所以说呢在西方有大量的这样的历史通俗著作，这三本就是其中的代表。你读起来非常像一部历史小说，那里面的人物都活灵活现，甚至是都是有血有肉的，所以这就是吸引了普通读者的这样的一些亮点。 我觉得拿它直接拍电影都可以了。 没错没错，是相信是一个很好的剧本。 但是一定要记着，在电影里面还要添加像爱情啊，像这些财富之类的，吸引大家。 是的是的是的。 如果要能把这个赛车也加进去的话，当然这个好像不太好加，那么就是现在的大热点了。 对对对，是的。 啊，刚才呢，我们是谈到了这一套书《地中海三部曲》当中的《财富之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那么对于君士坦丁堡呢，可能很多朋友啊，这本书的这个名声啊，真的没有这第一本书啊，《财富之城》 啊 那么大。这是我查了一下销售的这个排行看到的。 是的。 那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来说一下吧，1453君士坦丁堡它介绍了什么样的内容？那么这一本书的一些特色都在哪儿？ 1453年呢，是对于整个这个西方历史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啊，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这个君主穆罕默德二世集中了80,000的这个穆斯林士兵啊，然后攻克了，花了53天啊，经过53天的艰苦卓绝，并且是特别血腥的战斗，然后攻克了这个君士坦丁堡这样一座城市。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呢是这个土耳其语，就是或者就应该叫突厥语里面对于这个君士坦丁堡的这样一个称呼啊，其实还不是音译。实际上在土耳其语里面，君士坦丁堡不是那个伊斯坦布尔这个词，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去那个城市里，到那个城市去。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北京郊区，以前郊区是如果往城里面去的话，去哪儿？去进城去，这个进城去就是指的是北京城，是吧？就是有点这个意思啊， 就是君士坦丁堡是吧？ 对对对，所以在伊斯坦布尔就是突厥语里面进城去就是指的君士坦丁堡。那么我们知道君士坦丁堡在西方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地位啊是非常之重要，因为在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古罗马帝国在这个就是大约是在公元四世纪左右啊，不对，还不是公元四世纪啊，我具体时间我记不住了，因为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啊，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分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那么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今天的意大利的罗马城，那么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那么是由君士坦丁大帝建成的这样的一座非常宏伟的，经过几百年不断的修缮和加固，那么是一座可以说是固若金汤的一个都城，而且这个君士坦丁堡呢又是这个整个基督教第一次分裂的时候，它是属于东正教的这么一个核心，也就是说在罗马的天主教和在君士坦丁堡的这个东正教都代表了这个当时基督教的两大最主要的这种教派，一直到这个16世纪这个新教出现之前，那么这两个都是基督教的代表着基督教的两大分野。那么到了1453年的时候， 已经崛起100多年的这个1200年的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呀、啊，它已经其实在当时已经把东罗马帝国的绝大部分领土都囊括在了自己的麾下。实际上当时只有君士坦丁堡这么一座城，并且它周围的有一些零散的这样的领土还没有最终并入到土耳其帝国的这样的版图内。因此呢，当时的这个穆罕默德二世，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这个苏丹，他就发下宏心伟愿，一定要倾全国之力来攻克这个基督教的堡垒。但是同时呢，这一年他也完成了他的夙愿，并且就是完全征服了这个东罗马帝国。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再见。 水挥霍，夜半两三点工作，用心跳像拍子机上落，忍受你无止境失约，泪眼如星光闪烁，受伤过来磨练我，治理好痛楚。你爱几多个才开心够多，愿望再失望离不开是我，吓了双眼皮鞋踏破，死不改过的风魔。你爱太多个如不识错我，却失了了锁，爱无重播也无如果，只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啊，用原厂油，我放心。 长城金吉星汽油机油，每年1000多万辆新车出厂都用它，换机油我就用原厂油，长城金吉星汽油机油。 小时候，我生活的大院儿简直就是一个方言联合国，南腔北调，花雨满天。